就灵犀我的心，承诺太重，重的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装会留相信。